不对，您说错了。 我怎么说？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啊。 我说的， 你是拐棍拄老头啊。你给说翻了个了。 我给折个了。 哎， 再来啊！ 您再来。 说前面那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有70多了，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70多吗？ 要50来岁还黑乎的。 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说前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白胡子老，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儿。 哎呀， 谢哥， 不对，您 这 不对，您错了 啊！ 打刚才您就垫这冰棍儿。老头煮冰棍儿干嘛？煮拐棍儿， 奶油的、 哎，奶油的， 不是水果的，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 啊， 不行， 非得拐棍儿、啊、 哎，拐棍儿。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拐棍儿，棍是白的、 哎， 老头胡子是白的。 哎、对，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煮着蹦拐蹦蹦的棍儿，不是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嗨、哎。我招这个老头了， 老头 给我一棍干嘛呀？ 今儿一蹦还不行、啊、 不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 你听着， 哎， 咱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棍，蹦蹦，老头蹦三蹦。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啊。不行，您说那拐棍吧。 说的是， 哎，得拄拐棍。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你要说了，我请你吃冰棍。 是呀、 啊，哎。 这个你说的、啊、 我也让你凉三凉， 你听着， 你跟你来来，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住了蹦白拐棒棍，说上来了吧？ 行，有意思。 刚才那是诚心说不上来、 啊、好，字眼还挺清楚， 一干板就说上来了、 哎、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住了蹦白拐棒棍， 你就这玩意儿 就在这里一板， 有意思。我再说一个， 你来 啊，您听这个啊，接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 怎么净老头、啊、 哎，对了，您来了这个， 你听着， 哎， 说捡着枪头扔老头 啊，草帽，这可扔不过去 啊， 扔老头啊，不行，扔草帽。 哦，对了，说捡着枪头扔草帽，草帽不戴老头，老头不戴草帽啊， 为什么不戴草帽？ 显美得很啊，大热的天来个草帽捂着干嘛呢？ 废话，你绕口令吧，你显闷的功能怎么说呀？ 给老头来个喊三 怪，别叫唤。非得草帽， 非得草帽、啊、 哎，对的， 接着枪头扔枪头，那哪 啊？扔不过去呢。 接着枪头扔草帽，草帽扔过去，老头一看草帽来了，往前一探身，一探不走，往走本戴上了。哎呀， 这老头会杂技啊？怎么了？戴草帽还用功夫、啊？ 他得有这个事 儿。不行，您戴多好也不行。 啊 那您没说上来， 那寸劲儿 不行，您得把它说上来。 再说您听， 哎， 这接着枪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套草帽，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头蹦白拐棒棍。 好，有意思。 你帅吧？ 好， 你帅吧？ 我再说一个啊， 你甭轻视我这口音，讲的是字眼儿， 不敢轻视您。那不是您说上来更好啊？ 你来， 您再听这个啊， 你说， 有这么一条啊扁担。就这个挑水用的那个扁担， 嗯， 有这么一个坐的那么一条板凳， 板凳， 哎，扁担板凳这两样要说一绕口令，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宽哪个窄要把它分清了。 哦，你说， 听着啊， 嗯， 说扁担长板凳宽了，板凳没有扁担长了，扁担不入板凳宽了，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这你绑的都没你看。这是你吃多了吧？你 可是这什么叫吃多了？ 不是你歇会儿得了？ 绕口令， 大热的天， 您来的这个，您说说。 哦，扁担， 哎， 嗯，行啊，你听着， 您说， 说扁担长，板凳宽，这不用你说，脑袋全明白。 哎，都知道， 扁担是长的，板凳是宽的。 对， 哦，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你等会儿，没吃饭来的，还饼子这里头？ 嘛来着？ 扁担 啊，扁担， 哎，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不是您那条板凳哪儿去了？ 板凳搬走了。 好吧，这里头没有板凳。 哎， 您掉了扁担镇里头了。 忘在扁担上。 不行，您这里还得有板凳。 非得有啊。 哎，把那板凳搬回来。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 搬搬一到这儿就帮助我啊，别别别的不让搬搬凳扁的了绑， 哎呀， 凳子别绑上了， 哎呦嚯， 哎呀，哎呦， 绑上了，怎么绑上的？ 有颗绳子，有颗绳子就， 哎呦，没这颗绳子绑不上。 对对了对， 这个算你说上来了。 你再来， 咱们说一个字眼少的，您听这个啊。吃不得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大都不得饼。 说呀， 你这个好说，您来这个完了。 哎，这有嘛呀？俺街坊那个小学生全会说这个。 哎，您说说。 你听咱的。 您说。 说吃平头不 吃平头啊？好大嘴呀、啊！你 说嘛来着？ 吃葡萄。 你再来来。 哎，吃不得不得不得饼，不吃不得大都不得饼。 哦，说吃皮头皮 嗨，什么牙口啊？是吃皮头。 你再来来。 我呀，给你讲一讲啊，你就好说了。 你再来来， 吃葡萄的时候啊，这个皮儿啊没有吐出来。 嗯， 赶到不吃葡萄的时候呢，想起来了，嗯，它又吐出来了。你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大吐葡萄皮儿。 嗯，你说我就明白了。 哎， 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别吐出来。 对， 在这里搁着。 嗯， 再吃哪个葡萄呢？这个皮儿噗甩起来。 哎，一个顶一个。 啊。这个人腮帮子有素子， 属猴的、 啊、 您就说吧，您 平日走的是吧、 哎、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来把花生仁儿。哎， 什么花生仁 儿 啊这里哪有花生仁啊？ 什么来着？ 说不上来，您找辙呀。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哦，这 皮儿。 哦，我明白了。 哎， 赶紧这个上嘴唇一碰这个下嘴唇就行了。 哎，对。 啊，那个舌头跟那个牙甭管它。 哎， 嘴唇一碰就行。 哎，这里有窍门 啊，跟那个打字似的，嘣嘣嘣蹦出来了。 哎，对， 你听着啊。 啊，我们听听。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哎呀，行了吧？ 好。 舌完你得会找这个窍门啊。 好好。 啊，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这回啊，咱们再说一个啊。 这木嘛呀？ 这回说这个。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这个你 说 的， 你说的，你 我知道啊。您不是这个说上来的吗？ 吃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那都不得皮儿。 您听我呀，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 这回咱们怎么了？您怎么净说这个了？ 好说这个。 好说，您再说一个，您听着啊。捡南边来的这么一个喇嘛。 喇嘛。 哎，喇嘛知道是什么吗？ 喇嘛是吗？ 喇嘛僧啊。 喇嘛僧。 哎，可不要这个僧字，就要喇嘛两个字。 嗯。 手里头提了这五斤塔嘛。 塔嘛是。 就是塔嘛鱼。 塔嘛鱼。 哎，不要这个鱼字。 是塔嘛。 哎，就说塔嘛。 嗯。 前北边来了这么一个哑巴， 哑巴 不会说话的哑巴， 嗯， 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就吹的那个喇叭， 嗯， 这四样啊要把它分清了，喇嘛、塔嘛、哑巴、喇叭，你就这个得把它分好了。 哎， 听我的， 你嘞， 前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这五斤塔嘛，前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这哑巴的喇叭，别喇叭这哑巴就不换提了塔嘛这个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这个喇嘛就拿塔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可是别喇叭这哑巴也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这个喇嘛是拿塔嘛打了别喇叭这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这哑巴是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这喇嘛一喇叭，喇嘛炖塔嘛哑巴吹喇叭， 这面线吧。 别 见，不是这个怎么这么半天呢？ 哎，这比那吃葡萄当然是多点啊！ 哎呀，没、啊、什么，你听着吧。 说， 哎、说前那边来个喇嘛，提了七八斤糖嘛。 哎，到你这就麻烦，干嘛还七八斤啊？ 几斤呢？ 五斤。 五斤够吃的吗？ 你管够吃不够吃的？ 啊，完了，一斤你来五斤、 哎、就是五斤。 前那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哑巴，要哑巴。 你这玩意儿街枪头扔老头啊，要不就提了哑巴， 哑巴让提了，这 就说的是 哑巴在北边来的。 哎，对了，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 哎， 清是吧？ 好，这是要清。 说前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要了别这个喇叭，拿来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要拿着五斤塔嘛是换哑巴，换哑巴的，换哑巴的这个喇叭。 哎。 哑巴不乐意换呢， 怎么不乐意换呢？ 他那塔嘛不够五斤呢， 看出来了， 哑巴看出来了。 哦， 哑巴不乐意换呢，喇嘛就急了。哎呀，喇嘛这个性子太暴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准哑巴过去，啪就给了喇嘛，给了哑巴，哑巴这么一塔嘛，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这个哑巴可就摔了。 啊，不是，

把门关上，从门缝里头往里头看， 看什么？ 哪个猴机灵，人一出去，他把碗就拿下来，搁手里拿着，那个傻猴，就那么扶着，门只要一响，哗啷，本儿，这碗他又搁在脑子上了，记住了这个猴，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 买回家去，开始训练 这个机灵。 不好训练得一点一点的来。 对， 在这边钉上一个橛子，拴上一只大公鸡，在那边就拴上这个猴， 把这猴拴这边， 打一个圆场子，后边搁上箱子，箱子里头有帽子，有衣服，有鬼脸，什么都有， 就耍猴的那套东西， 就开始练。 怎么练？ 开开柜，打开箱，你拿顶帽子，你戴上，把它领枪，领枪，领领枪，拿过来帽子，不给猴戴， 给谁戴？ 先给鸡戴上。 给你鸡戴帽子？ 鸡没戴过。 就是 一梗脖子，本儿，这个帽子掉地下了， 掉地下了。 耍猴的不能着急，拿过帽子来，搁在箱子里头，还唱。 还唱， 开开柜，打开箱，那顶帽子你戴上，拿过帽子来给猴戴上， 给猴戴上， 猴心里话，你给他，他不戴，我也不戴， 他也不戴， 他叨他，这时候也不能着急， 不着急， 把帽子拿起来，又搁在箱子里头，接着还唱， 还唱， 开开柜，打开箱，那顶帽子你戴上，拿过来帽子就给鸡戴上了， 又给鸡戴上， 鸡还不戴，一梗脖子，下来了，拿过来，搁在箱子里头，开开柜，打开箱，拿顶帽子你戴上，又给猴戴上了， 给猴戴上， 猴还是不戴， 当然， 帽子拿过来，搁在箱子里头，如此往返三次到五次，最后这一次，开开柜，打开箱，拿顶帽子你戴上，拿过来帽子就给鸡扣上了，鸡不戴啊， 不戴， 鸡梗梗脖子，他把锣和锣锤往地下那么一扔，过去一脚就把鸡给踩地下了， 是啊， 这俩手一蹬这个鸡脑袋，脑袋下来了， 是啊， 这个血往外这一滋，猴就吓一跳， 又捂眼了， 把眼儿就捂上了，拿过来锣，赶紧唱，开开柜，打开箱，拿顶帽子你戴上，这回不用人拿呀，猴自己拿过来本儿就戴上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步和尹笑声合说的训猴啊。旅途进行到这儿呢，我想各位对金门相声多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听相声对于天津人来说，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这究竟是因为相声所带来的欢笑是天津人所必须的，还是天津人骨子里就有这种幽默感，所以成就了相声？说起来，谁也说不清。但是，天津这块相声的沃土对相声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就进行到这儿了。最后，请您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达达乐队的《节日快乐》。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我们也会证明我们的自信。

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